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啦，虽然说这一天又快过去了，当然最漫长的周一还剩下一个小时，所以呢你是不是很开心有午夜情歌的陪伴？一个周末没有见了，还是很想念的。天气越来越冷，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从这周开始呢，北京又要迎来一轮新一轮的降温，而且呢像降温啊、寒潮啊，包括今天其实也下了一点点雨，所以呢这个温度还有体感温度都会双重下降，来一个降维打击，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哦。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可能会在温暖的同时也会让你很敏感，并且让你破防。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有朋友说，哎，道道好像很久没有聊关于亲情的歌那个话题了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家人吧。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的谈心了呢？有多久没有跟他们见面，没有好好的陪伴了呢？我一直都在说，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吧。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现在也正在开启。好啦，今天的开场曲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差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鲜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这首《爸爸妈妈》来自李荣浩，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到自己的爸妈。其实，尤其是跟爸妈不在身边，就是不在一起的孩子们，可能会更有感触，会让你瞬间破防。因为我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当我们每天疲于奔波、忙碌工作、加班等等等等，这些呢，朝九晚五，甚至可能还更久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有这些思乡的愁绪，或者说就算是想家人、想爸妈、想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可能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是呢，天气越来越冷，年关也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对于回家和见家人就是有一种很迫切的一些那种想法和情绪。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这个话题会有很多人有想说的话。然后呢，一到冬天大家都会去不停地重刷一部韩剧，就是请回答1988。其实这里面呢，不光是说里面可能有那些很温情的场景，还有一些美食以及一些这个搞笑的元素，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的还是那种真诚的情感，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家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这部电视剧所传递出来的那些温暖，都让人很感动，很受用。来看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奥斯卡迷弟他说，家就是温暖的港湾，家人就是你身后无微不至的支柱。老话讲，父母在不远游，珍惜父母，家人在哪儿那儿就是家。对的。还有金豆豆也说，家一定要是有人味儿的地方，不比太大，不必太大，应该是哈，能遮风避雨，家人之间能互相关心，人心暖，再大的风雪又算什么呢？还有新田说，哎呀，能想到春晚的那个版本，再加上父母爱情的加持，更加感动了。还有好多朋友在连着音乐蓝牙，蹲一首毛不易的歌，今天有。还有小白说老男孩 Beyond， 这些是没有的。赵赵的歌有，但是其实并不是当你老了。好吧，那么到底是什么歌呢？今天晚上准备的歌单其实确实跟家人还有亲情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下一首我们就来放赵赵的歌吧。 我准备的是这首《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啊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调皮的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首歌来自赵赵。其实赵赵的歌呢都是很生活化的，很接地气儿。虽然说大家都喜欢听他那一首《当你老了》，今天哎，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确实准备了这首歌，不过不是赵赵的版本。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谁的版本了吧？对， 其实呢，家里如果要是有老人的话，你想三代同堂或者是四代同堂，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很久的亲人，即便是可能没有血缘关系，比如说婆媳关系啊，或者是丈母娘和女婿啊这种，但凡是能够一起生活很多年的，都是彼此磨合得非常好，而且一定是互相都是发自内心的爱着对方才可以。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是不是？其实很多孩子，尤其是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大的，所以呢就说隔辈亲，可能我们比起跟自己的父母，对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感情要更加的不一样。然后当我们长大了，就会把他们当成小孩，反正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嘛。现在姥姥已经快90了，然后呢我就每天就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快乐。好啦，继续听歌，大家也在连着音乐蓝牙啊。其实呢目前来说还没有还没有那么精准连上哪一首歌的当然大家说的歌也都很合适哈。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爷爷泡的茶给了一种味，你叫做家，独一泡的茶 爷爷泡的茶，这首歌温暖中带着一丝俏皮，就是觉得孙子和爷爷之间总是有着很好玩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当然这刚才这首歌还是有人连接成功的，好像是嘟嘟，哇，我们的音乐蓝牙默契值满分。另外呢，逢时播报一次，现在我们是116558赞，待会儿看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看看今天的榜一大哥是谁。好了，以后呢我们就争夺榜一大哥的位置。好，那大家其实都连上了毛不易，但是究竟是毛不易的哪首歌，不是消愁，也不是一荤一素，也不是这个其他的热门歌曲，那其实是这首。去年有一部电视剧很多人可能都看了，就是以家人之名，其中呢毛不易演唱了片尾曲，叫做我会守在这里。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你紧握像我是你所有，一个渐渐变大了，另一个变小了，岁月让我们在中间相逢。 这首毛不易的歌，叫做我会守在这里。刚才大家都在说，哎，今天晚上的歌单很抒情啊。对呀，因为今天我们是聊亲情和家人，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大家有多久没有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了？如果要是没在身边的话，上一次回家看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呢？来吧，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深夜鹤顶红啊，不管是刚才放出来的丝丝的煎豆腐，还是小柏的这个发的，这应该是剁的馅儿对吧？他说在厨房忙活，侧头看着客厅坐着看电视的老人，那一刻感觉真好。是呀，还有泼猴说和老公结婚了，但是因为疫情他一直住在单位，虽然婆家人对我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我家，想回妈妈家，括弧婆家娘家开车20分钟。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幸运了，因为婆家和娘家离得很近，这样你想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回去。所以呢，想爸妈了，那就抽空回家待一会儿。这个呢我还是深有同感的，就是因为回到自己的

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23:31，欢迎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刚才听到了新的宣传片花了吗？2022年，我们继续老时间、老地点，还有一帮老朋友一起陪伴。好啦，今天呢，我们就温暖一点，聊聊跟家人相关的话题。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家人见面了，我想可能对他们的想念也会随之而来。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来告诉我。当然，如果你要想看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的，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下半时段还是我们的固定盲盒第一首，那听好喽，今天这个盲盒确实是有一点小众，看看谁能够猜出来吧。 今天晚上这首《盲盒》本以为会落空，哎，我是不是可以捡漏呢？哎，结果发现我们的午夜精灵们实在是这个曲库太强大了哈，依然是被猜出来了。恭喜小百和北京葫芦侠，很厉害。没错，这首歌是来自丁薇的《狗》。丁薇确实是创作才女，也确实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但是呢，她的歌曲都非常的有质感。像那首他最著名的歌《女孩与四重奏》，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都很好听，就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狗》。其实他讲述的就是年少时偶遇的一条流浪狗，很乞求想跟他回去，但是他也很窘迫，没有条件去带他回家，所以呢还是充满愧疚。等到多年后自己生活变好，也用了有了自己的宠物狗，他还是会时常想起来当年偶遇的那一只流浪狗。也许那一个乞求的眼神触动了他，也许是他那一份愧疚一直影响着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歌呢？因为狗也好，猫也好，任何一种动物一旦是跟人类产生了情感链接，那他们就是家人般的存在。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动物的定义，你的猫猫，你的狗狗，还有你的兔兔，你的鼠鼠等等等等，都会让你觉得跟它在一起让你觉得很温暖。而最近呢出现的一些事情，就是复旦大学的那个虐猫事件，包括《当家主母》这个剧组惹来争议的一些事件，都让人觉得令人发指。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如果你在听午夜情歌的话，那么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养没养它，哪怕是一只流浪猫或者流浪狗，请大家多多的善待它们。好啦，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一份订单，我忘记是谁下的订单了。如果你在听的话，请签收。他下单的是南山南。 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在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 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 这首《南山南》来自马迪，很多朋友说想到了当年张磊翻唱的那个版本，是的，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原版吧。当然张磊呢翻唱了这首歌，让更多的人发现了这首歌，于是呢这个宝藏就被挖出了。很久没听了，大家都在说这首歌很适合夜晚，也很动人，是谁点的呢？我不知道，我也忘记了，但是我还是如约把他的订单发了出来，希望他能够签收到，也感谢他下的这一首订单，让大家都觉得在这个夜晚听起来还不错。好啦，接下来要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来分享跟妈妈有关的一些话。请回答1988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偶尔是错觉也好，吃完料理能让妈妈感到幸福的话，不用非要在幸福的错觉上浇上急躁的真相，有时错觉才幸福。在世俗庸碌强迫着所有人别再负隅顽抗的时候，逆流而上的不是悲伤，是妈妈。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妈妈有。你的一点痛苦，在她身上会放大很多倍。在我最难熬的时候，是我妈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为什么那么爱妈妈？因为 他是这个世界上我伤心难过时唯一能和我共情的人，他甚至会比我更难过。有人问你为什么那么努力呢，我会回答他，因为我想让我妈过得更好。曾经妈妈也喜欢漂亮的裙子，但她最后放下了小裙子，买了你最爱吃的菜。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给妈妈，给妈妈的一首歌。 有一句话说，神并不是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一个人，就是妈妈。其实很多的朋友，我看在聊天室里面，包括在抖音上，都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可能尤其是在外地的朋友哈，很久没有跟爸爸妈妈见面了。因为这是客观原因嘛，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觉得传递想念也是很必要的。有的时候呢，给爸妈打一个电话，或者说如果能见面的话，多去陪陪他们，并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我觉得这种默契，这种亲情和血缘，是一个眼神就能够体会的。那当你很久没有吃妈妈做的饭的时候，然后当你回到家闻着那个饭香出来，你就会觉得哇，食指大动，因为这就是家的味道。它会勾引你的味蕾，引起你的饥肠辘辘，让你整个人身心都会跟它产生共振。我想这就是家的意义。最后晚安曲要出场了，就是当你老了，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可能也不会想象到自己老去的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见到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正在渐渐的一天一天的衰老。所以呢，多去观察，多去陪伴。当我们自己老了的时候，也希望可以一家人围在身边。用这首歌道一声晚安，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温暖的夜晚。我是道道，午夜情歌，明天见。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信仰一个寄托，一个人生的本色，一个庄严承诺。九千万个我， 誓言一个品格，一个生命的思索，一个爱国者。 天空的